果然到了夜里，天气就变得十分恶劣，风大的几乎可以吹得人耳朵失去知觉。虽然在吃晚饭的时候做了最后的加护工作，但窝在帐篷里时依然能感觉到大风在肆虐，仿佛可以把帐篷一下子吹散。他们躲在角落里试图用自己的体重做最后加护，这种感觉非常恐怖，闭上眼睛还以为自己在地狱的深渊。牛角很担心自己的马匹，但是现在风刮得那么狂也没法往外走。他念着藏语的经文，眼睛有些空洞，时不时给火堆填上风干的马粪，然后用手使劲搓了搓盐巴，把盐巴块扔进火堆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眼神有些为难，喃喃地说， 盐巴没有作响，看来明天的天气也不会好啊。 渐渐的，安宗好像听到有雨滴打在帐篷上的声音，接着雨就噼里啪啦地砸下来，能感觉到在大雨中还夹杂了许多石头一般的冰雹和雪块，大块大块地落在帐篷的顶上。六子缩在最里面，时不时喝一口白酒来提高自身的温度。白羽还在看地图，嘴里念叨着什么乾坤山水之类的词。安宗知道他这是在通过先天风水做最后探查，如果说要在阿尼玛青山找到一个只出现在远古神话中的地宫，那真的是在创造神话了。安宗尽量避免去考虑可能性，因为真的没什么可能性。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，他就会马上失去继续活下去的希望。不过六子说，白毅所懂的风水并非仅仅是现在的风水知识，风水是经过很长时间演变而来的，很多八卦艺术的流派传到后来，许多都已经失传，其中龟藏连山这样的演算法已经失传，周易成了八卦艺术的根本。现在看到的应用最广的艺术演算就是周易，也就是以乾坤为根本的演算方式。现代的风水理论也是通过这种最后保留下来的艺术演算方式衍生的。现在人们都认为，在先秦时期，风水的概念是很单薄的，只是一些很基础的概念。墨子《辞过》有云，古之名谓之为复世时，就临复而居，允而处。不过其实很多先秦风水都是通过连山易和龟藏易来演算的，所以如果不明故中道理的人根本就看不出名堂来。而白毅不知为何似乎对这两种失传的演算法十分熟悉，这也成了他们能够找到河伯殿唯一的希望。安宗给白毅倒了一杯热茶，白毅拿下眼镜喝了口茶，清了清嗓子说， 还得再走两三天的路程，这段路程会经过冰川，我们最好绕过冰川断裂的地方，否则掉进去就危险了。换好适当的装备，凿冰是少不了的。这天气很容易感冒，千万别着凉了，否则接下来的路根本就没法走。 说完他把眼镜放进盒子里，搓了搓手说道， 六子带了一些防感冒的药片，我吃了几片，你放心吧，这点体质我还是有的。 白毅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准备收拾地图。安宗帮他把地图卷好，然后他把那张小型的示意图塞在口袋里，又喝了一杯茶，对着帐篷发呆。安宗问他怎么了。 当初我在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到处跑，后来我进了地勘队，也是没日没夜走南闯北，把自己搞得跟逃难的一样，直到去了那里。现在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，现在居然跑到这里来。有时候想想，我真的不适合当一名老师，安定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麻醉剂。 安宗裹了一下毯子，觉得白毅说话有些混乱，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，但是看得出他好像很挣扎，表现出一种过去的白毅不曾有过的焦虑。安宗吐了口气，周围的空气十分潮湿， 卷曲在羊毛毯子里也无法抵御这种严酷的寒冷。六子缩在睡袋里睡着了，虽然还不到晚上十点，但是过度的体力消耗让平日里那么能折腾的人也学会了乖乖睡觉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帐篷外的风丝毫没有消停的迹象，不过雨势小了一些，没有前面那么疯狂了。其实安宗和白毅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很少有这样交谈的机会，所以看似彼此十分熟悉，却也非常陌生。白毅很少谈论自己的过去，这点安宗一直以为是因为他和家里相处的不好，有些问题不是他这个外人能够多嘴去问的。 啊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这个人呢，胸无大志，只知道图个安乐，从小到大就是这副死德行。对我来说呀，这样的奔波倒是让我措手不及，我从小就能看到那些鬼东西，这让我觉得我自己像怪胎。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精神病啊。不过我奶奶过去说过一句话，她说人活着，有些东西不是用眼睛去看的，影子底下的东西有多少人去注意过，选择自己看得到的东西去相信，还不如选择自己感觉到的东西去相信。 是啊，有些事情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相，有的时候真相实在是太模糊了。但你真的挺懒的。哎，你也别瞪我，其实我一开始不是很喜欢你这人。怎么说呢，我觉得我跟你有着很大的差异，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个性上的。 安宗冷笑一声，没有反驳他。他说的没错，安宗一开始也没觉得这小子厚道到哪里去，说白了他们谁也没有待见过谁。不过就是在这样的摩擦之中，安宗觉得越来越无法离开这个人，依赖和信任这种事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。 不过现在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我所有的秘密，希望到时候你不要因为害怕而逃跑，希望你能为了我面对这一切，可以吗？河伯店里的东西其实跟你有着很深的牵绊。 安宗第一次听他说起这个，脑袋有些转不过来。 你的意思是这东西不是碰巧给我遇上，而是我一定会来到这儿，你不会想告诉我是这样的吧？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，也许那个时候你就会了解我的痛苦，也许到时候你会想要忘记一切。记忆这东西啊，有时候实在是太可怕了。 白毅默默无语地看着他的眼睛，然后指着自己。安宗还想继续问，他摆了下手，低着头说：“ 哎，别问了，我没有更多的可以告诉你的了。总之，现在我们的生死是连在一块儿的，我会想办法让大家都活着离开这里。相信我，好吗？” 可能他感觉说的有些过了，没等安宗回答，他就尴尬地喝了一口茶，钻进睡袋。安宗喊了他几声，他都没有回应。沉默再一次包围了他们，外面的风雪大得像是鬼哭狼嚎一般。安宗木讷地看了看火堆，挠了挠头发，喝完了杯子里最后一口茶，便也钻进去睡觉了。当他刚刚躺平准备舒一口气睡觉的时候，身边的白衣突然跳了起来。